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青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天公不作美，京城连续下了一个月的大雨，就连安宁长公主逛青楼包花魁这样的壮举，亦在连绵的雨天里被京城百姓遗忘开来。仁府院书淋着雨跑进书房，拖着一地水珠，院琴端了杯热茶给他。 毛毛躁躁的，城西那里如何了？ 还好，前几日小姐吩咐送了不少粮食和衣物过去。 院书喘着气，捧着院琴递过的茶灌了一大口。 小姐呢？ 小姐也才刚刚回来，在房间里换衣服呢。入京的外来百姓越来越多了，京里各个衙门都忙。 院书皱着眉，脸上划过担忧。京畿一带大雨，不少房屋倒塌，良田被淹，百姓无可依仗，只得逃往京城。可是涌入的难民也太多了些。说话间，任安乐换了一身绛红屈居，踩着木驴走进来，长发披散，带着未干的诗意。 啊，小姐！ 院琴惊呼一声，立马拿着布巾埋怨着走过来，替任安乐擦干头发。任安乐立在窗边，眯眼看着仿佛快塌下来的天色。 这雨再这么落下去，怕是河道就要出问题了。 院书眨眨眼，不明就里，正要问个究竟，长青行过回廊，步履有些匆忙。 小姐，刚才皇城传来消息，太子殿下、穆王还有两位相爷都被陛下召进宫了。 怎么回事？ 听闻是有一个逃入京城的百姓擅闯宫门，御林军统领乱棍之下发现他身上有千人联名的血书，这才上报了陛下。 血书？那百姓是京畿一带逃来的？ 不是，是江南逃难的百姓。 江南广袤，乃大境最富庶之地，京城涌入的难民来自于此，传出去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可偏偏这是事实。重阳门下还躺着暗红的血渍，奄奄一息的告御状难民被抬进了大理寺，从他身上搜出的千人联名状纸惊起三千浪，将波澜不惊的大境朝堂彻底搅成一滩浑水。江南连雨三月，十日前沅江河道决堤，穆天府治下15座郡县，成了一片汪洋，数万百姓受灾，举家逃亡，百姓惶无所依。那血书上告的便是穆天知府钟礼文天灾过后无所作为，以致穆天府千里之地成了一片死城。衣衫褴褛的难民，血迹斑斑的状纸，成了这桩公案的铁证。朝堂百官和京城百姓还来不及接受这石破天惊的荒谬事实，这一日傍晚，穆天府差衙卫800里快报入京，上禀江南水灾严重一事，恳请朝廷拨款赈灾。这一前一后两条消息相隔不过半日，也让几近沉默的朝廷突然暴动起来。说穆天府知府瞒着灾情不报吧，偏偏消息还就来了；说其无罪吧，却迟得在10日后才送入京师，甚至是在逃难来的百姓之后。朝廷也因此分为两派，争论不休。左相和穆王主张朝廷先拨款赈灾，让钟礼文带着手下官员稳住灾情，以免临阵换帅，惹得江南动荡不安。右相一派则认为不可轻估送来联名血书的百姓之心，应罢免钟礼文和一众官员，朝廷另派贤能之士掌管穆天府大小事宜。两派各执一词，相争不下。好好的朝堂一时乌烟瘴气，嘉宁帝令两相3日内寻出折中之法，妥善处理江南水灾。 老王， 下了朝，太和殿石阶下，黄埔揉了揉有些伤神的头，低声对任安乐道：“ 钟礼文是穆王的心腹，江南众多官员又投身穆王座下，此事若追究， 穆王爷一派定会伤了元气，难怪会吵成这样。 右相是如何吩咐的？ 黄埔乃右相一派，此事两派争成这般模样，显然是为了江南富庶之地的掌控权。黄埔面色有些迟疑，回道： 此事相爷未曾吩咐，罢免钟礼文和诸官之事，乃是我们自行商议。 任安乐有些诧异，右相向来嫉恶如仇，且是太子之师，难道会放过这个打击穆王和左相的机会不成？两人说话间，有人疾步走来，朗声喊住了任安乐： 任大人，留步。 任安乐回头看着身后着绛红朝服的男子，笑道： 钱大人。 大人对本官有印象？ 钱大人善金银之名传天下，安乐焉有不知。 任安乐揶揄笑得爽朗，来人正是刚刚晋升为户部尚书的钱广进。作为大晋历朝以来最年轻的尚书，他最近的风头亦是一时无两。钱广进瞅着任安乐，倒有几分真心谢意： 本官得以晋升，全奈大人在科举舞弊案上秉公而断，早该向任大人道谢了。 钱大人言重了，大人自入户部以来国库充实，户部尚书之位乃众望所归。 哪里哪里，本官刚上任，江南便出了如此大事，实在是失职。 一月之前，杜泽如尚是户部尚书，钱广进插手不了江南事宜，倒也不是他的过错，只是一上任便摊上了烫手山芋，也真是不走运。钱广进连连叹气，朝任安乐拱手： 户部要调营赈灾，任大人，本官先回衙门了，若大人将来有用得到本官的地方，只管相言，我定会鼎力相助。 钱广进说着匆匆而去，黄埔倒有几分感慨： 大人，钱大人乃巨贾之家出身，得陛下信任，如今掌管户部，又和礼部功劳尚书乃莫逆之交，他愿和大人交好，大人在朝中地位当更加稳固。 钱广进和礼部尚书皆是中立派，若任安乐得了他们的庇助，说不定能在朝中新生一股力量出来。几月相处，黄埔早已未将任安乐视为女子之身，待他如同其他朝中重臣一般。任安乐笑道： 这叫歪打正着，看来老头子教我平日里多攒些福荫倒也没错。 老头子？ 黄埔乃诗书之士，很少听过这等显而易见是对家中长辈的称呼。 啊，是我父亲，数年前在晋南亡故了。 任安乐摆摆手，声音不知为何突然有些低，下了石阶悠悠远去。任府刚入府门，长青便迎上前来： 小姐，有贵客到访。 任安乐一挑眉，也不问是谁，踏着步子朝大堂走去，远远瞅见堂中央端坐的身影，心底隐有几分了然。 不知右相前来，安乐有失远迎。 堂中老者抬头见任安乐走近，抓着花白的胡子笑道： 是老夫冒昧前来，任大人不要怪罪才是。 哪里，是我任府蓬荜生辉。 魏相可是为了江南水灾一事而来？ 魏建一怔，眼底露出满意之色，意味深长道： 任大人心如明镜，看来老夫定是不虚此行。 右相既然没有吩咐黄埔插手江南事宜，应是另有打算，此时上门十有八九和此事有关。 能让魏相亲自前来，江南的事想来应比朝中传闻更加严重。 任大人应该知晓，钟礼文乃穆王心腹，穆王和左相一向交好，但眼前并非两派之争这么简单。 魏相的意思是江南之事另有蹊跷。 任大人初入朝堂，或许不知去年陛下曾拨下百万银钱下至江南修建沅江河道。 去年才修的河道，那今年即便连月降雨， 也不该如此轻易就决堤。 这只有一个可能，百万银钱根本没有用于修建河堤，而是被江南上下官员贪墨下来。任安乐此时方明白右相之意，江南水灾根本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数万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只是成了一府贪官谋利下的牺牲品。江南官员多是投在穆王和左相之下，难怪他们会极力反对朝廷另派官员，想来是怕此事横生枝节，牵扯出百万河堤款的去向。 魏相今日前来，可是有了对策？ 此事重大，且没有证据。左相和穆王若是执意反对，又牵扯到两派之争，陛下不会派两方官员入江南，除非…… 魏建端起桌上清茶，抿了一口，朝任安乐看去。 除非派去的人不属于任何派系，左相和穆王才会无话可说，陛下也会放心。相爷是想让安乐去江南一趟？ 纵观朝野，没有比任大人更合适的人。一般的文官，即便是去了，也未必能成事。 任安乐乃土匪出身，做事向来无所顾忌，没有章法，且科举舞弊案的威慑犹在，派他前去，对方定会自乱阵脚。 相爷言重，只怕安乐难担此重任。 任安乐笑道，两派互斗干他何事？ 老夫知大人不愿卷入是非，江南水患年年成灾，若不一次剔除府谷，百姓一日便不得安宁。今年只毁了一个穆天府，明年若是沅江河道全面决堤，千里国府将会断送在我大境这一朝上。大人心慈，想来不会拒绝老夫全权恳求之心。 任安乐活了十八载，头一遭从别人嘴里听见凭他心慈二字，且说话的又是一国宰辅，顿时老脸一红，尴尬的连连摆手。见老相爷殷切相望，磨磨唧唧搓着手点了下头，又向老怀大慰长笑起来，哪还有半点小心担忧的模样。任安乐心知自己被这看起来古板严肃，实际上一肚子坏水的老头摆了一道，哼了哼，眯着眼睛道， 相爷，安乐愿自请入江南，只是江南水患凭我一人之力难以根除，若相爷肯调回一人，安乐必将江南贪墨案查个清楚明白。 哦，谁？ 前任工部尚书方道宏。 任安乐嘴角噙笑，话音落地，然后满意地看见刚才还踌躇满志的老丞相僵硬的神色和凝在脸上的笑容。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